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到肉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镜会， 今日都冇谂住做三节，其实不相瞒，因为咧原先我谂住即系一节 solo 讲晒，好彩阿 Sam 哥咧帮我顶少少，所以大家可以顶足佢三节。嗱，其实头先嘅话题有少少嘢未讲嘅。咁啊，头先有半大嬉笑怒骂形式讲，所谓叫陈佐尔啦，认真少少补翻两句，补乜咧？你知唔知陈佐尔嘅 title 系咩？ 我睇下先，唔系太记得， 唔系太记得。因为点解我要问呢个陈佐尔嘅 title 咧？其实系揭示咗点解佢呢两日要咁高调喺个电视机面前，要去讲一番所谓叫触动全香港人民心嘅嘢。佢 title 寻唔寻得？ 等等下， 系全国系啦，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。 你知唔知呢个研究会直属系边个嘅咧？系直接 report 习近平嘅。 诶、欸、，OK， 呢个系2013年嘅时候，习近平即系佢自己亲手成立嘅一个会，揾咗呢个前即系揾咗陈佐尔去执掌呢个会，叫会长。呢、這个会系直接 report 俾习近平听，去安排香港喺梁振英之后嘅特首事宜嘅一个工作委员会。 哇！ 屌你老尾，点解实惊无神要喺呢个时间出嚟讲咧？即系讲翻咁嘅说话，你觉唔觉得梁锦松呢排完全销声匿迹冇人影？ 啱啱礼拜日嗰阵时就夹咗少少，即系讲几句咯。 系啦，即系佢唔夹个头出嚟，冇人理佢。阿董个咩明天会搞基金，净系完全系 啦，摆完咁多巴士广告都冇见过佢之后再做。 你见到个好字，见到个圈圈之后，完全就除咗个好字嘅圈圈。喂，呢、這个基金系完全未运作过，你会觉得冇报告、冇评论、冇记者招待会、冇拉拢，乜春都冇。 系 喂，如果2017要选咧，我睇怕咧，2016年头点都要破下头啦，嗰个有。 啱啊，啱啊。 除咗呢一排啊。除咗胡蘇貞嘅曝光率比較高之外，我真係睇唔到有第二個 candidate 抱出嚟，即係好坦白講。 冇喎，真係。 好啦，點解要喺呢個時候講句咁嘅説話呢？眾所周知，梁振英係非常之虎視眈眈下一屆特首。 係。 點解呢條線直屬習近平要出嚟講呢句説話？佢就係要高調宣示習近平喺現階段係高調挺梁。 係。 係。 嗯。 如果呢一刻，唔系有一个咁重要嘅人，又或者有咁嘅 ranking 嘅人去讲一句咁嘅说话嘅时候咧，其实大家嘅风向又或者大家嘅注意度咧，就已经落咗在下一届特首跑马仔嗰度啦。 系啱啱， 已经有人去讲紧系咪热闹去啊？ 嗯， 细田去唔去啊？ 系， 又或者胡苏贞系咪做硬先？ 系， 喂，黑马喎、啊，仲有陈志思啱唔啱啊？ 嗯， 好多个噶、啊。 嗯嗯。 而家就好似咧枪打出头了，突然间有个胡苏贞供咗出嚟之后咧，大家都要记住一个人，佢就系梁振英。梁振英仲系话事嘅、 嗯， 即系早嗰排仲系好多人都觉得，喂唔系、哦，梁振英咪半年之内咧会炒鱿，俾北京换马咧，即系讲紧大甩碌事件之后，个个都觉得唔系、哦，建制派阵营系嘛，梁振英而家做嗰种嘅天怒人怨。好快都已经系落马啦，要打佢柴咁滞啦。喂，大佬实实，你又唔觉得有嘢呢？而家系真系梁振英会走唔过喎。吓、 嗯， 近呢三个月冇一件好事做到出嚟，你又唔觉得佢会换噶？ 系， 但系问题就系话，又有一条线俾你睇到啦，又有个港澳办嘅人走，前港澳办嘅人走出嚟，要高调挺梁。话俾人听民心未回归，点解佢要咁高调喺镜头面前话俾人听民心未回归啊？佢要 legitimize 梁振英嘅强硬手腕啊嘛！屌你， 咁啊系啱。梁振英当年上嘅时候，即系上咗之后，佢就系不断咁搞斗争。 系啦， 系啦， 讲咁耐，梁振英由头到尾都系铁板一块，从来冇手软过。 啱。 而家北京高调唱紧乜嘢啊？搵阿冯毅来同民主派对话、哦， 嗯， 沟完民主党之后，下一个沟公民党、哦，而家唔知公民党受唔受沟啫、哦。 系， 喂， 唔知几多集之前已经讲紧酝酿紧个大和解啊嘛。 系 个问题就系点解揾冯毅落嚟，就系要兜过梁振英啫嘛。 嗯， 梁振英呢两个月系俾中央架空得好紧要噶，而家要就系揾条直属习近平嘅线落嚟高调挺梁，话俾你听权斗仲喺度咯。 哦。我又真系冇用呢个角度谂过， 唔系，即系我即系太正路，但我觉得中意求先嗰啲比较多啲。 啊 ，OK， 但系问题就系话，喂，条线咪就咁摸落嚟咯，就系话俾你听，你巴巴香港人喺度估紧系咪胡苏争啊？喂，而家喺度讲紧中央系咪同泛民大和解啊？系有一派系，有一派想系咁做， 嗯， 但系问题直通天定嘅习近平近身侍卫陈佐洱就嚟话俾你听 ，no， 即系香，即系。中央对香港一贯铁腕管治系冇变过，仲系觉得你香港人系民心未回归，即系仲要喺呢个敏感时候，仲要委派梁振英可能要执行一个硬任务，话俾你听香港人未回归，即系梁振英有办法令到港人回归啦。 系， 而家立法会啊未开会啊，我啊真系想睇下佢有咩高见，睇下有几高招，话俾人听，梁振英有办法令到香港民心回归。即系你识一条新女，条新女有办法喺24小时之内，令到你完全唔谂以前一个，哇！我谂呢个女人一定系攞诺贝尔和平奖，系嘛？ 或者系佢，或者系佢嗰啲咩古术高手嗰啲咧，云南嗰啲咧，识古术嗰啲咯，先至做到咯。即系魔法或者古术先至做得到咯。呢啲， 妖，其实得一招嘅啫。你即系同呢个新嘅女朋友，个新女朋友同你讲。嗱 ，Sam 哥，我呢就睇到你个脑諗乜㗎啦，嗱你又諗前度啦，你又諗嗰个女人啦，你再諗呢我就真係把教剪剪 Q 你。喂，你系得一招嘅啫，你梁振英咁巴闭，你又可以令到港人民心回归咯。可以咩立法咯笨柒。而家咪就话俾你听梁振英系喎，佢而家仲系特首喎，系咪仲喺个立法会度有过半数啊！共产党，喂，仲有呢一年，我真系唔知有咩方法搞你喎，分分钟快刀斩乱麻，掟我23条落嚟得唔得啊？不，老实讲，即系民建联都唔会放过佢啦，系咪？呢个环境你掟埋23，我支持唔支持好啊？你拣喺出年7月之前表决啊？唔会啊嘛？你乜即系点样累死我大佬？唔会啦，系嘛？咁除咗23条，佢仲有咩方法整理令到嚟香港民心回归呢？立法系嘛？咁个问题咪就是共产党加大力度打压你啲意见分子咯？ 系。 咁你条新女除咗揸住把大铰剪扛住呢条蕉之外，仲可以做啲咩啫？你一定要挂住我啊！你唔可以挂住之前个女人啊！你一挂住之前个女人，你提亲半个我就剪落去。咁啊 ，Sam， 你惊唔惊？咁我惊啊，大佬啊！ 系啦， 你乜教剪都已经喺度啦，系嘛？拳头在近，官府在远。你一咁大个陈佐洱动出嚟，话俾人听香港民心未回归，咪又要睇下梁振英有咩好把戏咯？ 系啊，睇下佢有咩做 吓。咁啊，时间仲早啊，立法会啊仲有一年先玩完。咁我姑且睇下你究竟可以搞几耐，即系老老实实，就算你话习近平仲有一条线系高度挺梁嘅，但系根据喺香港所谓几多叫老左啊、土共啊，冇一个人中意梁振英啦、 啊， 我都唔觉得梁振英喺呢个时候会连任到，即系你话系咪嗰个胡苏争好 more likely 啦？咁但系问题，你知梁振英好巴闭噶嘛？边个出嚟同佢对选，佢都掌握到对方的黑材料。 系 啊，曾玉成都话俾人偷听咯。咁胡苏争，我唔知佢有啲乜嘢系嘛？佢又咁中意同啲民主派朋友食饭，咁又话俾老细听，唔系啊？呢个嘢港英渔业嚟噶，佢唔听你话噶啦，督多你两嘢，咪又督死埋你咯，系嘛？ 即系嗱，你问我话，我觉得而家梁振英如果佢想连任，或者咁讲啦，先睇翻佢12年点解佢能够当选咧？佢做嘅一样嘢就系、是、佢令到佢嘅最主要竞争对手，即系唐唐啦， 瓜够晒， 系啦，瓜咗。佢令到所有佢而家你问翻佢1617，可能都系用翻同一个手法噶，就系佢将所有机会威胁到自己嘅对手拎除咗。佢嘅管理方法就係、是、即係佢最有效嗰、那个能够令到自己连任到嘅方法就係咁样。你老实讲句，你唔好话梁振英啦，其实而家即係你问我自己个睇法呢、中国共产党其实都系用紧同一招咋嘛。佢点解到而家呢个阶段佢都仲系企喺度。个重点就係佢 唔令到其他嘅一啲有可能反对佢嘅组织唔能够成立啫嘛。 嗯， 譬如话宗教。之前就话法轮功啦， 要烧咗十字架嚟噶， 系啦，而家连基督教基督教佢都惊，系咪先？即系你问我嘅话，我觉得而家呢个亦都系中共嘅一个手段，去点样维持佢自己个管治嘅合法性嘅？话俾人听，你冇我管治，你成个国家你就冇人能够管得到噶啦。而家梁振英咪用紧同一招， 嗯， 系啦。你问我嘅话，我觉得其实系咁样噶。所以系咯，所以其实我同意啊，我觉得你啱，你头先讲得好啱，即系。而家啲其實係真係有機會連到任㗎。 嗯，佢就話俾你聽，梁振英有條線咧係跟到習大大嗰度嘅。 咁都係， 即係佢就要揾條頭馬嚟話俾你聽嚇、啊，你唔好當梁振英流啊，而家仲係喺我鼓掌之中啊，邊個有邊個冇啊，仲係未禁制嘅。係，所以而家咪揾條友嚇，要高度話俾你聽，香港嘅鐵腕管治。喺梁振英手底下咧，仲系繼續緊嘅，唔好諗住呢一刻覺得哇胡鬚爭有機啦，大家冚唪唥放軟曬手腳，梗係唔得啦，屌你！呢、這個政府要逼佢啊嘛，步步進逼嘅社會運動啊，係嘛？記唔記得啊？大家都係吹蕭邦啊， 唔係真係要不你唔好即係捉棋一樣，你唔好等人哋去下棋，你不斷咁守，你其實冇意思。 啱曬， 真 係 要逼你一定要你等於你。系咯，捉棋一样，你要逼人犯错噶嘛？你要逼到佢犯错，你即系你老实讲句，即系而家又差唔多呢个九二八一周年啦。 嗯， 你话究竟，即系你话佢系咪真系有个作用？即系好明显个作用唔见，但系问题，即系你问我自己睇法啦、嗯。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你不断喺同一个问题度不断咁样逼佢，即系等于踢波一样噶咋？你唔去逼你真係守鐵桶啱，你可以守得到，你好似上次嘅 成篤屎㗎嘛， 係啦，你可以守到，但係問題係你會好辛苦，但係調翻轉頭就係、是、你守得嚟，你就要定期當佢對方有啲嘢做錯嘅時候，你就要逼佢，逼到佢犯錯啊嘛。 系，我哋而家要学李斯特城咁啊嘛， 系 抢住嚟打 啊！ 你明知断过称啊，个个都唔够你称噶啦，抢住嚟攻，抢住嚟打啊！系啦，韦斯咸咁， 系 赢曼城啊嘛， 系啱啱啊，咁都赢到啊，系咪先？ 系，所以今年啊，即系立法会同英超都好睇啦， 系啱， 因为而家二线兵都话唔系人咁品啊，赢波啊， 就系卡系咯，就系咁样啫嘛。 好啊，今集就早少少完啦，因为。院长同阿昌昌喺出边啊，俾多少时间去准备吓。下礼拜咧，应该咧就人才仔仔啊，好多人噶啦，系嘛？ 好， 咁啊，唔该晒阿 Sam， 今日同我顶咗一日先。 多大家多系咯，唔好意思啊，多多包涵啊，讲得唔系太好。 唔系，咁要多啲开声就得噶啦。吓，你咪后咧，其实好多嘢讲啊。点啊？ 好， 有 冇边个支咪开噶？ 支咪都开噶。 系啊，咩文帮手吹下鸡去网嘴 啊？系啊，系咯，系咯，我啱啱揿咗出嚟噶啦。 系啊 ，OK。 临走咧，其实要吹鸡嘅。十一月一号咧，花生台两周年嘅网嘴，礼拜日喺伦敦酒楼吓。前嗰排咧，上个礼拜有位网友喺我个窝度留咗言，咁我复咗你噶啦。咁咧，你应该 send 个 email 去 info@hkpn.gmail.com 咧，就有人复你嘅。咁咧，边个未报名咧，就可以快啲嚟。咁咧，想坐埋一齐嘅咧，都俾下 PM 我。咁如无意外咧，我同 Donna 会同嗰啲所谓叫做十几啦， 十三定十四唔 得，十九噶啦，而家系十八九噶啦，哎，十九有啲尴尬， 十八 专团坐埋一齐嘅吓，有咩嘢咧？PM 我哋吓，或者 email 俾边个得嘅，好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，hkpdot.com， 我系梁家杰。